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208 or 208.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at goes sleeping soundly. 睡觉睡得很熟，这个 sound 本来是声音，可是呢，它可以当形容词用。I had a sound sleep last night. 我昨晚睡得非常的好。也就等于 I slept very well. Slept 是 S-L-E-P-T. I slept very well last night. 或者是 I had a sound sleep. 或者是 I slept soundly last night. 它的副词就是用 sound 加 L-Y 这样用法。现在我们就一起的先为大家把这篇文章念一下。Urban life is stressful and fast-paced. Sadly, for many people, that means working more and sleeping less. By and large, people need about 8 hours of sleep every day for a healthy, energetic life. Unfortunately, many people often fall shortof this target, by at least 1 or 2 hours, if not more. Even if a good bedtime is established, the stresses of daily life can inhibit restful sleep. In the worst-case scenario, the person lies restlessly awake for hours as a victim of insomnia.Whether due to stress or just insufficient rest time, insomnia and sleep deprivation can cause rest problems. Poor work performance, lack of concentration, and short-term memory ability or even car accidents can all be attributed to sleep deprivation. If 8 hours is too much to fit into your busy schedule,Then there are other steps to take that help ensure a sound night of sleep. Practice stress-reducing activities like exercise, stretching, or even deep breathing before going to bed. This will help relieve tension and relax the body into falling asleep faster. Above all, try to create a quiet, stress-free home,So the only sounds will be the snores of sleeping soundly.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大意是说呢，就是我们常常呢知道睡觉要睡八个小时，但很少人会得到八个小时的睡眠。那么就告诉我们，文章就是要好好的怎么样呢？那么就有些方法要遵照，比如说深呼吸啦等等啦。那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睡觉呢，就可以放轻松。当然，我个人有时候会听一听音乐啊，这都会有帮很大的忙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文章的内容。 Urban life is stressful. Urban life， 你不用 urban 这个字，你也可以用 city life， 就是城市生活或者是都市生活。如果是乡下的生活，你可以讲 country life， 用 country 这个字。或者是用 rural, R-U-R-A-L, rural life, 就是乡间的生活。Sadly, 那么让人难过的是 for many people, 对许多人来讲 that means working more and sleeping less. 这就意味着表示的什么东西呢 means 后的用动名词短语做宾语用 and 并列连词连接。 这表示呢，就是 working more， 你工作的时间比较多 ，and sleeping less， 睡觉的时间就相当少了。好 ，by and large， 哦，就是很棒的这一个短语，也就是一般而言，你以后见了 by and large， 你就把它当作等于 on the whole。好 ，on the whole 是 W H O L E， on the whole， by and large， 或者是 in general， 一般来说，也就等于 generally speaking， G E N E R A L。重复一个 L， 再加一个 Y， 后头放一个 speaking， S P E A K I N G。Generally speaking， Peter is nice。一般来说，彼得人还不错。好，我们接着往下看。People need about， 也就是 about 这边当副词，等于 almost， 几乎是，大约是，或是 around， A R O U N D， 大概是怎么样呢 ？8 hours。大概是八个小时吧 of sleep 睡觉 every day 每天都是这样子 for a healthy 这样才能够获得 for 代表获得一个健康 and 并列连词 and 去掉用逗点来代替 energetic 而且充满活力的那么这个 life 这种生活你不用这个 energetic 还有一个字也很棒在这个 level 我们现在英文已经从零起点学到这个 level 的时候这个字也要知道叫 dynamic D-Y-N-A-M-I-C dynamic 充满活力的这样的生活 unfortunately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 sadly 很不幸的是Many people often fall short of, 就都没有办法达到。Fall short of, 就等于 fail to, F-A-I-L, fail to attain this target. 啊，就是没有办法达到呢 this target. Attain 就是获得 A-T-T-A-I-N. This target 也是这个目标 fall short of this target.也就是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 by 以多少差额记住用 by 以这样的差额至少一到两个小时的这个差距啊。好这个 by 用法很重要 by at least one or two hours if not more 就算不是更多个小时就是三个小时以上至少呢也会呢会有一两个小时就损失这个睡眠没办法达到的睡眠啊，这个目标八个小时的目标以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那种差距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Even if a good bedtime is established the stresses of daily life can inhibit restful life 就算是 even if 就是即使即令 a good bedtime is established 一个很好的睡眠时间啊，该上床睡觉的时间已经建立好了。可是你说八点钟或者是九点钟或十点钟你上床睡觉，你确定的这个时间已经确定好了。The stresses of daily life， 可是呢，每天的日常的生活的这些压力，种种压力 ，can inhibit 这个字很棒，也就等于 can prevent， 可以阻止。会这个 can 是代表极有可能会阻止让你没有办法获得 restful 就是休息够的 restful sleep 这种睡眠就是没办法让你得到这个所谓的保眠啊，这样子哈 In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这个字用的高级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 scenario 这个字呢是指的电影的所谓情节啊，整个的情节 The scenario of this movie is actually about a hero 这个故事的情节谈的是有关一个英雄 who saved the life of a beautiful girl 或是他救了这么一个女孩子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情节叫 scenario 可是在这边我们在通常听着老外在日常的这个应用的时候记住你就把它当作 situation 就情况 S-I-T-U-A-T-I-O-N The worst case 最糟案例的、啊、情况 意思就是在最糟的情况就是 in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所以这是很棒的用法。最糟的情况是 the person lies awake， lies 后头放形容词 awake 做补语，就是躺在床上就 lies in bed、啊、记住用 in bed awake， 而且是醒着的 restlessly 不安地，就是一直没办法睡着地，这是一个副词修饰形容词 awake， 就躺在床上呢，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for hours， 好几个小时都睡不着。 as a victim 就是成为了一个呢，就是介词这个 as 代表作为一个受害者，什么受害者呢？ victim of insomnia， insomnia 也就是失眠，就是这个人呢，在最糟的情况之下，就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成了所谓的失眠的这个病患。Whether due to stress or just insufficient rest time, insomnia and sleep deprivation can cause real problems. 不管是不是由于压力 ，due to 我们已经讲过，也就是 because of。由于压力的关系 stress or just or only 或者就是也只不过是 insufficient 不够的 sufficient 是充分的 insufficient 不够的这种 rest time 休息时间不够，不管是压力或休息时间不够，那么 insomnia 失眠 and sleep deprivation 以及睡觉的剥夺 deprivation 也就是啊，就是 deprive 这个字过来剥夺，好 deprive， 那是一个动词，可是变成名词叫 deprivation， 动词叫 deprive。deprive 这个字当动词用的时候啊，要记住哦 ，if you commit a crime， 要是你犯了一个罪的话 ，you'll be put in prison， 你就被关起来 ，be put in prison，p r i s o n，prison 监牢，前面不能加 the。He is put in prison， 或者 he was put in prison yesterday， 他昨天入监服刑等等。那么当你呢被判监牢这个入监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基本人权呢也会被剥夺， you will be deprived of your basic rights， deprive somebody of something， 好，记住要这样讲，变被动的时候 be deprived of something， 他的公权被赤夺了，我们讲的 he was deprived of all his rights， 他所有的权利呢全都被赤夺了， deprived， be deprived of something。 好，这个睡眠的剥夺，好，就是睡眠时间减少等等， can cause real problems， 会引起真正的问题的， poor work performance， 举个例来讲，就是工作的表现差劲的， poor 就是差劲，lack of concentration， 以及缺乏那种专注力了， and 同时还有一个 short term memory ability， 就是短期的记忆能力，就是你的记忆就变短了，一下就忘东忘西的， or even car accidents， 或者甚至还有包括车祸等等，这些事情 can all be attributed to， be attributed to 就是归因于的意思，You think can all be due to due， 全都是归因于是什么呢？ Sleep deprivation， 也就是睡眠时间的不足啊，就是睡眠的剥夺啊，这样子，这样情形。If eight hours 是复数名词，怎么后头用 is 呢？应该用 are 吧？不，它是表示这种概念的时候啊，比如说there are $200 here。这边有200块钱，好，因为 there are 你不能讲 there is， 因为 there is $1， there are $2， 所以动词都要用复数的。但是呢，假如说200块钱太少了，表示一种概念，就小少或者是多，你讲 $200 is too little， 好，这个时候呢 $200 is too much，$200太多太少等等，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用 is， 所以如果8个小时 is too much 是太多了，而没有办法 to fit into your busy schedule， 而无法融入到 2.2， 而没有办法融入到呢，就是排入到呢你的忙碌的行程里头啊，因为你太忙了，所以呢八个小时过多而没办法排进去的时候 too 太怎么样啊，不能怎么样， he's too old to do it， 他年纪太大而不能做这种事情。那这个时候 then there are other steps to take， 这时候就有其他的一些步骤可以采取的，就等于 there are other steps that you can take，或者接下来再放一个 that 就等于 which， 这指的前面的 steps， 这些步骤呢 help 有助于那个 to 省掉 to ensure 可以确保一个 a sound night of sleep， 一个很、就是熟的睡得很健全的 sound， 一个代表健全的一个晚上的睡眠，就等于 a night of sound sleep， 好，他是这样说的哈。那么通常他就把形容词拿前面，比如说那是好消息，本来要讲 that's a piece of good news， 但有时候老外就这样说 that's a good piece of news， a good piece of news、啊、这样说法 P-I-E-C-E， 不能讲 a good news， news 不可数的。好，我们看这个句子， you should practice， you should 省得掉练习怎么呢， stress reducing activities，就是减少压力的这些活动，像什么呢 like exercise 运动啦，这就是 exercise 这边是当名词作为 like 这个受词，也就是宾语 like 当像当介词用， stretching 也就是拉筋啦，就是伸展腰啦等等的伸展操啦， or even deep breathing， 或者甚至所谓的深呼吸等等，在什么之前 before going to bed， 在睡前。This will help, 或者 to you 省得掉，这样的做法 will help relieve tension, to 省得掉，这种做法可以帮助呢、这个 relieve 疏解舒缓、tension 紧张， and relax the body 让身体放轻松、进入到 falling asleep 进入到睡着的这种状况，而且怎么个进入到呢 faster 这个副词 faster 那么是比较急，就是 fast 比较急，就是前面的 relax 快速的让你呢进入到这个身体放松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above all 尤其是就在所有的事情上面，还有一点以后就反正尤其是 try to create a quiet stress free home， 你要设法来建立这么一个 a quiet很安静的 stress free， 什么名词加 free 就是没有什么什么东西的，就等于 free of stress 啊，他把那个 of 省掉了，把掉的名词的后头来了， a life that is free of stress 就等于 a stress free life 一样的意思。好，就是没有这种压力的这么一个家庭，这么一个 居住的一个地方。 so 因此这样的话The only sounds， 那这个唯一的声音呢 ，will be the snores， 将会是呢这种打呼的声音。什么声音呢 ？Of sleeping soundly， 睡得很死的 soundly 就是很熟的，这是当副词用，修饰中名词 sleeping， 那么这样的打呼声音。这个 so 放在这边呢，其实就等于 so that， 这样的话。那么唯一的声音你做好的是这个，你把它就弄成没有压力的房子的话，哇，这个房间的话，那你整个唯一的声音就是打呼的声音。好，然后大家就拼命的念这个文章。那么今天我就不带大家念了。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先来看一下语法的重点。第一个来介绍 mean 做动词的用法。mean 如果表示意即或者意思就是什么的时候，或者可以用名词、动名词或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做宾语。比如说 ，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爱的意思就是你不必说你很抱歉的意思，就是 love means that you never have to say you're sorry， 可以用 that 从句呢做宾语。爱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不必呢要说、 就是从不需要说你很抱歉。好，或者放名词也跟你讲 ，love means forgiveness， 爱的意思就是宽恕。B 又告诉我们了 ，mean 它也可以表示有意要或者想要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呢，要用人当主语，之后要接 to 引导的不定式短语啊，做它的宾语。好，我们直接看下面的例子 ：I don't need your help，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To tell you the truth， 那老实跟你说吧 ，Your help simply means to waste my time。这个是你不能加 to 了，因为这个 means 是代表意即，就是我们在上个 A 已经讲过的。就是意即或者意思等于或者表示，所以这个时候都要用动名词做宾语，也就等于 I don't need your help to tell you the truth. Your help simply means wasting my time. 他说我不需要你的帮助，老实对你说，你的帮助意思就是等于在浪费我的时间。好，可是你看下面 I'm sorry, but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r feelings. 很抱歉，那个I'm sorry 后头那个 but 不要翻成但是，那只是一个连词啊。记住，像 excuse me 后头有 but， I'm sorry 后头有 but， 这些字后头那个 but 都不要翻成呢但是，它只是一个连词，连接两个主句。很抱歉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r feelings， 我并不是有意要，当时并没有有心或者有意要，所以这个时候后头要放不定式短语 to hurt your feelings。伤你的心，好，这个呢要特别注意到的。好，接着 C mean 也可以跟介词 by 并用，表示根据什么样的意思，形成下列的问句 What do you mean by this word？ 就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by 就是根据这个字，你认为是什么意思？当然普通的说法是 What does this word mean？ 你也可以讲 What do you mean by this word？ 好，两个说法都可以的。好了，同样的What did you mean? 你当时什么意思啊 by laughing at me? 当时你笑我是什么意思啊 What did you mean? 也就等于 why were you laughing at me? 根据笑我你当时是什么意思啊这样子。好了 D, mean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或是 inten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expe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殷切期望打算要某人啊从事什么事情。比如说 Dad meant me to be a doctor, but I wasn't interested in it. 老爸期望我当医生呢，但我对这个东西并没有兴趣。就等于 Dad intended me, 或是 Dad expected me to be a doctor, but I wasn't interested in it. E, 那么及物动词 mean 采取被动语态的时候，应使用过去分词 meant， 有下列重要用法。A and B were meant for each other. A 与 B 注定是为彼此而出生的。通常这个时候 A and B 指的就是人。像 Mary and John were meant for each other. 这就是玛丽与约翰是天生的一对。第二个，本课第二句就使用了 mean 做及物动词表意即或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啊，等于的意思啊。好，用动名词呢做宾语，像 sadly for many people， 令人难过的是，对许多人来说 ，sadly for many people that means working more and sleeping less。令人难过的是，对许多人来讲，这就是表示啦、意即啦，工作过多而睡眠睡得比较少。第三呢 ，mean 也可以做形容词，表示小气的或者是吝啬的，千万不要把吝啬的念成文强的啊。跟这个 stingy 意思是相同的，像 Paul has few friends， 他说保罗呢朋友比较少，没有几个朋友，为什么呢？ Because 因为呢 he is mean with money， 他用钱方面很抠啊，跟人家吃饭的时候呢，通常说我今天请你吃饭，好，你以为真的是到餐厅去吃饭了，一到那边去，服务员什么菜都不要啊，我就直接用桌上。那么这些里面这个佐料哈，就包括呢，这个辣油啦，或者是酱油、醋等等啊，给我用一用，我自己带饭来了，这太抠了。这样 ，mean 做形容词用的时候，也可以表示刻薄的，或者是凶的。那么相当于的 unfriendly， 也就是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